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欢迎光临周一。下班快乐，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哎，我们开门营业了，大家下班了。我是老白， 嗨，我是亚科。 哎，星期的下班路上，好音乐和工作和这一天的繁忙说一声再见，好不好？ 让我们挥挥手吧。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这是要做广播体操的节奏啊， 活动一下身体啊，舒展一下自己的面部的表情，然后带一个轻松快乐的心情在下班的路上，好不好？ 好，汪峰挥挥手。 手西风掠过麦田，推倒了记忆中的围墙，挥挥手弯下一壶饮醉你那张诗一般的脸庞。三叶草和那只更鸟，这句话你那碎星星带着迷乱的方向坠落在路上。像树叶不公平与那不哭鸟带着放荡的痴心跌落在天堂。 Goodbye World。 那我们冲今天的工作来说声再见， 拜拜。 有的时候我会想一个情形你知道吗，哎，我说这个企业呢就应该人性化管理， 嗯， 啊，我在想有一天如果一家公司或者企业也能够像幼儿园一样， 怎么了？ 就是你下班的时候，然后老板也会站在门口跟你挥挥手，再见哦， 小朋友再见了， 回家要开心哦，啊，明天要早点来哦， 还要给你发一个糖是吗？ 哎，发个红包就好了， 可以可以， 糖就算了，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希望自己的老板也听到。 哎，好，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挥手作别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和仪式感的。 对， 今天的这首第一首歌也让我们跟工作说一声再见，迎来今天快乐的两个小时的晚高峰，好不好？ 是的，周一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比较难熬。因为是心情上的一种难熬， 可不是吗？ 他可能就是为什么会说 Blue Monday， 就是一周以来的第一个开始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头，但就是觉得啊，这周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赶上今天这个天儿也不是特别的灿烂啊，下午其实有那么一瞬间就还好。 是是是，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我们也希望看到大家，除非你们手握方向盘啊，热情挥动你们的双手，挥挥手。我们在楼上挥挥手，你们在车里挥挥手啊。 哎，恰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咱俩聊天不能这么你侬我侬的。 为什么就不能你侬我侬了？ 就是不能这么 peace and love。 我就要你侬我侬聊，有问题吗？ 哦，不行啊，当然不行。 我就喜欢吃热菜。 我们应该就是杠上开花呀，今天。 就非得这么聊的会儿啊？好吧，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是，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要继续用好音乐和工作说再见，因为 是的，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9:30呢 ，Adele 上线了他在洛杉矶举行的特别演唱会 One Night Only 啊。 除了唱了 Hello Skyfall Rolling in the Deep 众多金曲之外呢 ，Adele 还现场唱了新专辑当中的四首歌。 哇哦 ，Easy on Me 就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Hold On 还有 Love Is a Game，I Drink Wine。很多歌曲， 对，而且呢演唱会同时也穿插着啊他和著名的主持人就是奥普拉的一个对谈，透露了很多歌曲创作的幕后的故事。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看了这个现场的直播，非常的唯美。 重点是他真的瘦了对吗？ 就是他，我觉得他不减肥之前也是很美的，他现在就是更加的美丽了，而且就是你能看到他现场的那种感觉像一个朋友之间的聚会一样，不是那种大型的演唱会，就是那种亲切感让你隔着屏幕都能想加入其中。 而且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变化，心态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些低谷，这张专辑应该算是有分量的专辑了。 是 啊，应该是11月19日全专上线，一共12首歌。 对，期待周四我们来全专测评这张新的专辑。先来重温一下 Adele 的经典老歌，这首歌应该是他上一张的 EP 了，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是告别了上一段的感情哦。 If you're not the one for me。One 乐节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真的，时间可以带来很多的变化。就你甚至刚才听到我们就前面那一首 Adele 的歌曲之后，接到了后面他的新专辑那首 Easy on Me 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哇，嗓音里面多了好多的，可能也是自己给自己的潜意识的影响，就会觉得多了好多的沧桑感。 对啊，你就看到在这首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What Under the Bridge 底下的留言，就是这张专辑没有出来之前，很多粉丝都在催更，怎么还不更新？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 啊，他可能会有处理人生的一些其他的命题，但现在呢，可能转身归来的这个 Adele， 他的专辑的成色到底如何呢？我们会有一次专程的测评，就在本周四， 对，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测评的歌曲是什么呢？啊，因为最近呢 ，Q 音乐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企划，叫十回计划。 其实打的还是那种返场金曲的一个概念，邀请了14位歌手重新演绎了岁月金曲，重温音乐在岁月当中留下那些记忆和感动。 对，这个计划的第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是张惠妹的经典情歌《连名带姓》。 对，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作曲，葛大为作词，收录在张惠妹2017年的专辑《偷故事的人》里面的。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概念，因为连名带姓，一般来说呢，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都是很有分量的，或者说你会觉得很狠，很生活里面基本上你说，除了小时候啊，老师叫你点你名儿的时候你说谁会平常真正的把你的名字这么就完整的读出来？我觉得不是机会特别多。 假如说开会的时候可能会吧，就是某某同志站起来发一下言，然后其他的在生活当中出现这种场景，多半是你得罪了谁。 反正我生活里面听到别人如果完整叫名，我觉得挺慌的。 对，要是后面如果要叫你的全名也还行，后边再叫一个称谓就还好。 对，就是如果只是说你的名字，尤其是亲密的人之间，所以呢，翻唱这首歌的人啊，就是前这个火箭少女101的团员， 张子宁。 不要加张，不要连名带姓了吧。 我刚说完这事儿哈。子宁呢，他本人的音色和阿妹相比区别还是蛮大的。 对 得这么说话是吧？ 哎呦， 相对显得 亲切一些。就不杠了、啊、不杠了。 好嘞好嘞， 反正这个挑战了一下就是阿妹的曲风，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是，欢迎各位在听歌同时呢加入在我们的聊天室参与打分。 这个官宣是这么说的啊，新生代的实力歌手张子宁致敬经典，重新演绎金曲《连名带姓》。安静的钢琴独奏融合了他不同以往的低沉的嗓音，万千思绪席卷听众。 对，所以把这首歌曲当中伤感和遗憾的情绪处理的好像显得云淡风轻了一些。我不知道在听歌的同时会不会让你想到某一个触动你心弦的故事呢？ 对，这个版本可能会少一些回忆的失落，多了一些豁达或者是从容。张惠妹那个版本呢，能够听出来特别明显的钝痛的感觉，而这一版呢，似乎那个痛变成了隐隐作痛啊，这是我的听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2007年那一首第几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衬托。早放生彼此好好过。多久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有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 星期六终究是不关己，难挨的用心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你怎么想到本初在我心里走，后来的那几个兄妹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 费劲啊，因为这个歌不太好唱啊，高音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说可能多了一些那种张惠妹在她情感里面注入的那种钝痛感啊，因为声线的问题，所以这一版听上去更有一种无可奈何失去的温柔。 对，对，我不知道是不是阿妹她更有故事的人生经历吧，就是她唱出来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忍不住就要落泪了。 对， 但是子宁唱这首歌曲的感觉，像是一个18岁、19岁的这个年轻的少女，刚失恋， 就是啊， 这种感觉。 哎，就是不是失恋，是失忆啊！你叫什么来着？连名带姓什么什么 什么都忘了是吧？一干二净。 怎么称呼啊？ 好来。 不杠不杠啊，这个我觉得唱的好不好这件事情唱功，这一定是阿妹啊更胜一筹，但是如果从更年轻的角度去理解一首歌，也许张子宁会有自己的表达，所以我给四颗星。 好嘞， 尤其是对于这样的勇气啊，没有唱得太拉垮。 好的，那我今天就给4.5颗。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5颗星还给4.5颗？ 也行， 他没有半颗星。 好好好，那就5颗星主要是就是像考试一样的，就是多一分浪费嘛，总是可以被上传的。 哎，这有点杠了，这不算。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今天说话就显得特别谨慎，就是怕生怕哪一句话显得有那么一丝丝的味道。 这个所以就说话特客气， 对，其实大可不必。 哎，高老师今天这个造型不错。 我教过你什么呀？ 你这个绒线帽子。他又让我想起了 老太太， 就外婆啊，那个感觉啊。 好嘞，好嘞， 温暖。 好嘞，谢谢啊，谢谢夸奖。 好好好， 我们今天就聊一个关于杠精的话题，你身边的那些杠精 啊，自动抬杠 ETC 们， 那简直了， 太多了， 恨不得马上把名儿都说出来一人。 对，那有的时候其实是好朋友之间的一种开玩笑的调侃方式， 嗯， 但有的时候呢，就变成比较严肃的话题。假如说你们俩关系没有那么好，然后他事事就要反对一下你，你会觉得他不是对事不对人，他是只针对你这个人， 是 你说什么他都得杠你。 我试过在他面前打了好几个响指，他还没有消失。我们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嗨，你好，陌生人，让我们来测量一下语言的亲密度。亲密度这一概念来自于社会心理学，主要被用来描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朋友或者有互动的亲密程度。测量语言的亲密度，有时候只需要一个问题。 所以了解你身边的一个朋友是和你拉近一个人的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是的，所以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爱心到974最王牌，收到我们今日份的打卡图片。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卡图片的关键词和我们话题完全没有关系， 是， 但是是有一个好事儿和大家分享，就是初雪，我看到很多朋友圈发的，然后说在北京 SKP 和华贸公寓的中间那个多了一个爱心的红绿灯。 哦，这个好， 然后很多人都去打卡，一定要注意保证交通的秩序啊。 对，红灯的时候再打卡，绿灯的时候别站在那里一处。 对， 喝了几个的春香，曾跃然纸上的多少个情话，为了他偷偷的学会了吉他，想把他最喜欢的情话弹给他。我为你暖了一杯茶，天黑了以后别忘记回家，风再大也再黑都没有我啊。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啊，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你长大，我的温柔是你的专属啊。 此时此刻刚刚这个黄昏之后的这个夜晚，希望音乐可以有温暖你心灵的作用。 我觉得坐在车厢里面，尤其在今天北京气温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听一首很温暖的歌，就是对心灵最大的治愈。 对，就是有一刹那那个感觉会胜过于你空调里面吹出来的暖风。 是的，这首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丝暖意。 Jesse Hip Hop 来自西园健一郎和 Young G 谢雨纯的合作。

街到处都是排行榜，感动不能变模糊，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到未来寻找、哦、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yeah、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 move on、yeah、就是这种感觉 That's right 你坚持 这首来自陶喆的歌真的是让人听着就想边听边走边跑的冲动啊， 叫做 Walk On。 嗯嗯，这首歌好像以前是一个广告曲来着。 哦，真的、哦、 对，反正 很多年没有听了， 就是听这首歌我就忍不住像座位上弹起来，就不想在直播间待着那个状态 对， 所以我现在 要起飞了，要走开， 那我给你， 然后 装你沙袋， 哎，我要这个 咋了 我就不摔门了啊我会轻轻的把门合上走、哦嗯、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没关系反正我们今天是直播间，都是为这个怎么说呢，顶上也有牌儿。 我以为你说把门锁了反锁了门啊 我们跟博士隔空喊个话、哎、让他在门口给我们上一个大锁链子。 哎，好嘞啊刚才也看到朋友发来那个微信， 嗯、 不是发来那个聊天室里面的这个图片， 有路过了是吗？ 对，就提到那个新型的红绿灯打卡地， 嗯， 就朋友圈刷到了， 超可爱，就是看到让人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去那儿看一看。 别别别别， 一定要注意交通秩序。 那人会很多吧？ 他那条路本来就挺多。 对，反正抽空啊，有时间去的时候就是刚好，就别刻意吧。 是是是是，嗯、现在可以回复打卡回复爱心两个字到974最王牌，收到我们今日份图片，就能看到那个新型的红绿灯长什么样。 对，啊，回复这个关键词的同时，别忘了回应话题，回复爱心，最好能加上手机号，因为我们待会儿还会。有一个机会打电话给一个朋友。 对，今天我们话题就是你身边的那些杠精、嗯、FD 他就发来信息，他说区别杠精还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说话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心平气和的交流是可以接受，但是有的杠精呢就是太需要否定别人从而体现自己的优越感，碰到这样的人我也想说对你说，对你说的都对， 合着那种杠就是他抬杆抬得慢一点，就是不是抬杠了，对吗？如果抬得很快，这才是抬杠啊。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是，如果杠精，他和反驳是两个态度。因为杠精他的存在是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嗯， 反驳是我尊重你，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观点。 杠精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哦， 对， 明学 只在乎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的态度能够去表达，然后被别人所接受。 对， 嗯， 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 情绪管理一般都不是特别好。 对，其实你说我们自己杠过别人们也杠过， 有可能， 对吧？经常会在家里说你怎么在外边那个在客厅里面吹头发呢？ 这是一种，就是一种在你的逻辑和认知当中别人的不妥当的行为，就是你先用自己的方式去判断了他。 嗯， 但是如果别人跟你就是争辩一下，那我就是喜欢在客厅里面吹头发， 那头发吹得满地都是，你来扫，这算是杠吗？ 哎， 那这算是马上要吵架了。 你是在说我掉头发吗？ 好的， 开始了。所以你看，这个聊天就是聊到点上，要不然就会变成争辩，争辩就会变成抬杠。 嗯嗯，好， 我们说的是那种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会跟你杠一下的人。 哦， 对吧？ 这个小闪 Barry 他就说了，想起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美队和钢铁侠调侃雷神的那个喵喵锤放在电梯里那一段，有杠精的嫌疑。 我得还得回顾一下这个事儿。 是， 嗯， 还有 Swan 他哦，午后的彩云他说了，我们公司就有一位小杠精。他呢不管怎么样的话题都能和他们聊聊天，各种各样的八卦之类的，大家都得躲着他聊，就是对于他这种同事都很无奈。 这个是杠精吗？ 对， 这是瓜精。 啊，这 就是比较八卦是吧、 啊？对对对，好吧、哦，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都在参与，包括有些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包括有这个朋友匿名啊， 嗯， 说家里有一个北大的高智商杠精， 哇， 啊， 差点抑郁了。 就是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抬杠啊、 嗯， 一般来讲的话，可能会抓到你的语言里面的一个逻辑的一个 漏洞， 漏洞， 嗯， 或者我就盯着你一个地儿跟你说， 嗯， 但如果他智商很高，他对你的这种语言的体系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对， 就是你说什么他能找着漏洞，这就很烦了。 你经常会听到别人在跟你争辩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讨论一个事情，带一点点情绪，对方就会说你只是在用情绪跟我说话，请你用逻辑跟我说。这一刻，嗯， 逻辑是什么？ 我好像丧失了这个功能。 好吧，我们听首歌缓缓啊。又是一首返场金曲、啊、 嗯， 这首歌记忆久远，叫《真爱你的云》， 余佳云、 啊、那个时候很多就是青春年少的小女生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此时一个翻唱的版本又会有怎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呢？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念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转移的 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继续回到娱乐综拍，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刚才是一首翻唱的歌，于家韵翻唱经典情歌《真爱你的云》。 对，回忆满满，就让人回想起来当年看的《风云雄霸天下》。纵然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主演是谁了， 是刚才都记不清楚是风云雄霸天下还是风云独霸天下。 对对对对，就是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当年的这个介绍啊，然后我才能想起来，哦，这个熟悉的脸庞，他们分别是赵文卓、何润东、千叶真一等等等等。 反正那个发型，就我都记得何润东那个发型，嗯，好像是紫色的头发吧。 现在跟我这个发型有点像，你发现了吗？ 你那是紫色吗？ 啊，不不不，我就说这个发型啊。 哦，就是、我说的是发色呀。 啊，好嘞。 我在学。 我们俩就 是杠 上开花。 我确实不太会，因为我其实聊天还是比较重视气氛的。 嗯， 不是平和，是气氛。 嗯， 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去开玩笑啊，或者是去有些恶作剧，或者是去怼别人什么的。 嗯、 但是我基本上是在一个亲密度比较高的朋友之间。 嗯， 然后我大概知道说，哎。这么说，哎，你们就不会生气？那别人说我也不会生气 啊？真的吗？ 啊， 这个有点靠究了，朋友。 你在给我挖坑吧？ 那开玩笑的。 哎，门锁了是吧？好嘞。 嗯，我看到子琪发来信息，他说梅西和 C 罗的球迷经常互相为杠精，是吗？ 就是争啊，他们就会觉得。球迷就会当时觉得说自己喜欢的这个球员就是踢得最好的。 对对对，就像粉丝就喜欢一些偶像，然后会在其他的偶像底下去谩骂对方。 就比如说， 这个行为太不好了。 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篮球的，足球你可能不熟， 嗯、 比如说LeBron James。 啊 ，James 詹姆斯是吗？嗯， 詹姆斯是吧？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叫这个玩笑说老北京啊、 嗯， 说这个打球打得还是不错的。 嗯 啊。但是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 哦， 詹姆斯不行啊，这球技没看出来哪儿好啊。 我记得 他可能就是身体好、 哦、啊、 嗯，打得不行 啊、哦，还带这么杠的 啊？就我一定有这样的，就是叫做黑粉吧？ 哦， 对对， 是是是是，很多就是 NBA 的这个球星都会被别人冠以一个名号，就是天赋型选手。 对啊，然后就你要跟他聊，他肯定会找出一堆的论据。你看他这场不行，这场不行，这个不行，这球又走步了啊，那球又 不行，你来。是吧？不行，你来呗。 他还可以接着跟你杠。 好嘞， 我又不是专业的篮球。 要是我有这一身的天赋，我早打得比他还好，是吧？ 聊不下去啊，所以就杠啊，就是他会找了一个点跟你不停的聊。 对， 嗯， 杠杆能撬动整个世界。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送一首歌。我觉得尤其男士啊，男生就特别要重视一件事情，就是风度。不是温度啊，风度就是你做人的气度、气量， 是 就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对，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不要对号入座啊，我们没有这个暗指的意思，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只是就是单纯的聊一下你身边的杠精而已。 对对对对、 嗯、 就是俗话说得好，这个好男不好女的，不是不是。 说什么呢？ 就是女生在跟你争辩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作为男生来说的话，就是耐心，先保持沉默啊，找机会跟她谈。 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转世模糊，爱是感情主，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看得着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 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是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走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人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我觉得一个男人啊，我说他能配得上称呼为是男人啊，不是说男孩儿， 嗯 啊，小男孩儿，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他的心态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对吧？有朋友留言说，他说他弟弟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杠精， 怎么了 啊？就是说什么生气的时候基本就是杠精了啊。 嗯，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现在不高兴，找茬的打一架啊，所以我一般不跟他杠啊，因为我现在打不过他，就已经上升到武力了嘛。 对，要练好身体再说，是吧？ 哎，你们可以玩游戏啊。 就是、 论输赢，所以你看这个男孩的这个层级来讲的话、我觉得杠一下是很正常的。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在上学的时期、那个时候你碰到同班的男同学很多都不可理喻，对不对？ 他总爱恶作 剧，女生总会觉得那个时候男生不可理喻。 对， 因为处在青春期的男生和男孩大多数是要跟别人杠一下的， 嗯， 他有那个气质。 是， 你说我就觉得我自己天下无敌，无所不知啊，我懂很多，我要跟你聊几句，能跟你杠两下。 其实杠还可以，情绪失控就不行了。 对，就是，但是你现在就是你在社会上面有偶尔也有一些场面啊，有一些场景当中，你也会碰到那样的人， 嗯， 就是觉得自己特厉害， 嗯， 特能耐， 对 啊，可能呢他有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特别了不起， 什么都会呗。 就是他反正在语言场里面会表现出来自己就是懂很多， 对， 然后我也明白特别多事儿，我见过大世面、 这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免得他这个同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 他说我觉得我就挺杠的，但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小姑娘呢，我在她面前就甘拜下风，不管谁说什么做什么，从她嘴里说出来都感觉没她做的好， 对， 全世界就是她做的最好， 是是是， 说的最漂亮。 不是嘛，你是一道杠，人是两道杠。 大队长 三道杠。这儿还有一个朋友啊，就不说名字了，就是有位 boss 啊，就是一位上司啊，老板啊，就是凡是别人说的都反驳，都得纠正，就你说这个他说不行，这个肯定不行， 嗯， 于是呢要做什么就反着说啊，老板我觉得这事儿呢这么做肯定不行，老板说你说的不对啊。 你说的不对啊，那你下回可以跟他尝试一下逆思维，就是复说不定就得正了，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特别慕强，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实力很强，他说什么我可能会顺从他，然后就去听取他的意见，但是有的一些人他只是语言上的巨人，就可以再考虑了。 嗯，那就算了啊。前面是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孟慧圆 不算。 看淡风妆就得看得清，小巷就走着看，走走看看，如果气氛气皱了我给你唱就新的唱，不想 看不到，不信你我都迷恋在海上，深海的海，上当的上，你是我的初始最纯洁的一段，可惜却像他用故事无处安放，简单太难，苦笑并非是承担，时间注定也满情话把整个唱，世上没有莫干，看淡分装就得看得清，小巷就走着看，走走看看，如果气氛记住了我给你唱就新的茶，不咸不淡，不信你我都迷恋在海上，深海的海，上当的上，你是我独处时最纯洁的一段，可惜却像他用故事无处安放，简单太难，苦笑并非是承担，时间注定也满心花把整个唱，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一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台，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啊，好好好，刚才不少朋友已经发了关键词，然后加手机号的朋友，选一位稍后连线。 是，这首歌可是久违了，听说这两天短视频上都在翻跳 Rain 的这首 Love Song， 嗯，很能打的一首歌。 是的，嗯，但是那个时候听，可能你也许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对， 嗯，现在突然有一种回潮的感觉。 有朋友就说了说，说我小学的时候他就这个身材，现在还这样。 哎，气不气人？那我就杠了。 怎么了？ 我小学的时候，我 你身材比现在好， 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我还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自律能够改变一个人。嗯。 最王牌， 最配你。

这首歌叫我的心像海水， 是吗？ 那现在这海水有点凉啊。 啊，是啊，冬天了嘛，毕竟 是冬天的海。 Kizzy Beck， 好好好，我们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一位，我们刚才发来关键词留下手机号的朋友，看是哪位啊？ 嗨 ，Hello。 啊，你好，主持人。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这么客气啊？ 就是啊，干嘛要这么客气呢？都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可是我们 在说， 嗯，我们知道你叫什么名字。Wingo 说了个人家朋友圈的名儿。 那对了，那是微信的名字，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啊？ 啊，是薛。 啊，薛你好。啊，薛，你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我在哪儿听节目？ 嗯， 对。 哦，我在车里。 哎，好嘞。 现在有安全停靠吗？ 哎。 啊，停靠了，停靠了。 好好好，我们答题啊。嗯。今天虽然没有我们的这个重点送出的那个奖品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份小红包送给你的，好吗？要加油。 好的，好的。 嗯。三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看看你能不能全部都答对啊！加油！ 五月天有首歌叫《好好》，括号里面的名字叫《想把你写成一首歌》，然后歌词当中唱到：“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什么的舞蹈 ？A 未来 ，B 青春。” 是未来还是青春？ 哦，我选未来。 选未来。我们都拥有爱， 这是 向未来。好，台听是不是未来？ 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 答错了， 哎呀， 没关系，继续。我们是看看是不是能三题全错。 嗯， 来， 五月天就是恰好写进了我们青春的一些歌曲。 嗯嗯，来听第二题。 金海心把鞋子甩掉，他歌词当中唱：“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抱，你就很快乐的把什么甩掉。” 漂亮，你已经把题透给他了。 漂亮， 漂亮， 你听见了吗？ 如果想 听见， 听见了， 赢取小红包反着选就行啊。 那 A 帽子 ，B 鞋子，你说吧。 鞋子。 哎，要反着选啊，反着选。 啊，反就选错的是吗？ 对，选错的、那个。 如果你对三题全错，有一个小红包， 啊、 嗯。 帽子 是错。好了， 恭喜你。 第三题，再错一题。 对，必须得错。蔡淳佳陪我看日出，这么唱的。 雨过了就有路，像什么看日出？哎，刚才就突然想找那调，没找着。 对，我就觉得你要差点唱出来了。 对 ，A 那天 ，B 那年。雨过了就有路，像什么看日出？ 那 天 还是那 年？怎么重奏啊？咱俩 先生的 哎是 那年 啊？ 选错的啊，选错的，这样就 哦， 嗯，获得九块九了。好嘞， 追着人，这是我们一贯的风格，追着人家非要把奖品送给人。哎呦，你说 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Let's go。 三题全错。 我们节目的一如既往的品质就是这样的，毕竟大家都已经过了这么忙碌的一天了， 就是啊， 必须得把这个九块九送出去啊。嗯，聊以慰藉。 你这么一说以后怎么办？ 聊以慰大家的藉，我们的伤痛自己来缝合。 行吧，既然艾科老师已经这么说了，我们就满足他的这个愿望。 好嘞好嘞，稍后把生活二维码发送到974最王牌。 好，谢谢你的参与。 嗯， 然后三道题， 谢谢主持人， 都答错了。哎，好嘞，不客气。他叫我主持人，我觉得我好紧张。 他叫你主持人，你现在不会觉得说你应该杠起来了吗？ 对，你为什么不叫我名字？为什么？ 我比你还紧张，我忘了。 啊，我才忘了你叫什么名字。好可爱。 那你怎么称呼？小薛，小薛，来，三首歌选哪首？嗯， 五月天《好好》，还有金海心把鞋子甩掉，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我选金海心的，我只听过这首。 嗯， 哦，好的，那我们就来一起听这首歌。尽管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听这首歌可能会觉得有点冷，是吧？把鞋子甩掉啊！ 鞋子甩掉。哎，我记得当时这张专辑是不是那个第一张专辑，还是说，那么骄傲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 重要吗？ 啊，也不重要。 因为记不清楚了吧？ 因为突然间想到，他第一张专辑的封面就是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拍的，嗯，还挺代入感挺强 哦。 嗯，这首歌有没有想送出的祝福呢，小薛？ 嗯，祝身边的人顺利吧。 好的。 大家都顺利，嗯，好吗？ 好， 谢谢你的参与咯，谢谢你，拜拜，小薛， 拜拜，拜拜， 拜拜。如果你有伤，请听我。希望小薛也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态，下次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这么紧张， 公共场合就不要摔掉鞋子了。 对我们就没想这事儿，艾克啊， 好嘞， 就你想了啊。 想念的人受伤，你再也不要陪着人偷偷哭泣，抹去眼里泪光，像孩子的心灵把森林慢慢唤醒，蒲公英会吻你的脸，向你靠近。如果你留心看满山的野花，都微笑着仰起脸看你。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抱，你就快乐的把鞋子甩掉。我要和你大声忘情的笑，让山谷回声在我们的身旁。 杠了， 好嘞、啊，我接受，我接受这个反驳。 是的， 竟然无言以对， 是吧？这个鞋该脱的时候，他有也有机会，是吧？ 嗯， 泳池啊啊， 足疗啊， 足疗啊，好玩吗？你们这。前提就是不影响别人的这个状况就好了。 对对对对，嗯，希望大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画面吧，不要就被我们刚才所影响。 如果希望有美好的画面，就是现在换个话题。 好嘞。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歌曲，是来自 Rita Calypso。 这首歌叫 Misty Roses， 它和其他我们听到那种很香颂风的感觉比起来，是多了一份爽朗的感觉。 对，轻摇慢摆的 你是让带大家去感受地中海的阳光。 对，在地中海的阳光里轻摇慢摆。 好， Too lovely to leave alone. If I could be like misty roses, I'd love you much. You're too lovely to leave alone.Their peace of mind. You look to me like love forever.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一边听歌一边跟我们聊，在下班的路上轻轻松松啊，然后能够抵达自己的目的地。 是 有关于杠精啊，或者说身边呢能杠之人啊，那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不着重的去说某一人啊，那还说谁？ 我们说一些事儿， 说事儿吧。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帮助你们匿名，主要是说这件事情能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能不能避免我们以后也这么样，让别人认为我们是一个能杠的人。 是这样的，假如说你此刻你能记得，就是当时被杠的那个场景和整个故事线的话，就证明这件事儿对你带来了一些伤害， 嗯， 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就绞尽脑汁回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对方能杠你的点和故事，反正我目前为止没想到，我只能想到一个，不敢说，因为我爸正在收听我的节目。 你还是把他说出来了好吗？ 我爸呀，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什么他都说啊，不是不是不是啊，听我说。 那你这个应该就说你说的都对， 对 对吧？ 您都对， 对对对对，我觉得自己的父母，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去，哎， 给予宽容。因为所谓的孝顺，孝顺就顺嘛，顺很重要。 是，先顺，然后再给他讲道理，对吧？如果能讲道理，能讲通的话。 人家说不接受反驳怎么办？ 啊，那我出去待会儿是吧？然后这儿有一个朋友叫双肩背包， 嗯， 啊，完了，我把他名字念出来了。 哎呀，呵呵，没事儿， 没事儿啊。他说那个我家我老公就是杠精一枚啊，日日月月年年永远是对的，即使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他觉得你是对的，他也得拐弯抹角的挑点刺儿，然后告诉你他说的才是对的。 嗯，针对这个朋友，你下回可以请他吃鱼。 就是 挑刺儿呗。 说啊，他说这个刚结婚的时候以为男人晚熟，以后会越来越好。后来生完孩子以后，发现闺女和他一样更能杠。后来发现，这个和男女无关，是和遗传有关。 遗传吗？就是影响的吗？ 我关键是被他后面这一句吓到了。 你说？ 他说我老公也叫白洁，对，就是白洁的白，白洁的洁。我们常开玩笑说，别抬杠，白哥永远至上。 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后面我们得放一首伍佰的白歌了，好吧？ 我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调解家庭的内部矛盾。有朋友发的信息，他说昨天刚跟他媳妇儿撒完那种小孩子脾气，今天听了节目觉得茅塞顿开。嗯，我突然间觉得我们有居委会的功能啊。 我跟你说，尤其是刚才那个老公也叫白洁的朋友啊，这个你可以跟他好聊这个白哥的事儿 啊。可以， 你就说假设你还有一个平行时空的分身啊。 嗯， 是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嗯， 看看，是吧？这个白洁就是就不杠。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因为据我了解，其实你对自己比较亲密的关系还是比较宽容和友善的。 啊，对，嗯，你这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我对其他的关系是 都是好朋友。 可以，好嘞。来，我们刚才犹豫说伍佰的一首白歌是不是得找出来播一下，或者是苏打绿的小情歌唱给我们心中的白歌，嗯，暂时没找着，我们来听叮当和狮子合唱团这首歌 牵挂。 可我的心飘啊飘地在你面前捉摸不定， 牵挂着你是那副我的情，吹啊吹到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克。 嗯，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嗯， 对的， 就是好多人来跟我们互动。 哦， 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就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半开玩笑的，就是调侃自己的某位朋友或者家人。 我其实我觉得我就挺能杠的 啊。你才发现吗？ 是吗？ 对， 我真是这样的吗？ 你真的是这样？你看你为什么反问我？ 因为我觉得就是能杠的这个前提一定是你反应得极快，但是我反应没有那么快有的时候。 你不是杠，你是倔。 哦，是倔。 对， 特别倔。 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但是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别人说什么都想杠一句的人。 嗯， 对，因为其实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 嗯， 你看就是俗话说得好啊，拿秒人的话说，就是腰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 对，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或者就特别能杠的人吗？ 不是，但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嗯， 拿一还是同样一位听友的话说， 嗯， 他说我一同事就经常抬杠，就是做错了死不认账，这是一种方式。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分时刻，时刻不分场所。 嗯， 对吧？然后那个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杠，而且不论场合，这个就特无语。 对对对 对, 对 吧？你比如说你叫他去参加一个特重要的饭局，你在这聊天他杠你，朋友们聚会的杠你， 那避而远之吧，还跟他交什么朋友呢？ 所以你还能叫 对对 称呼为他为哥们儿，证明你是一颗有着一颗宽容之心的人， 大心脏。 嗯， 要么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太好了，然后在参加一个哥们儿局的时候，我也是见到很多男生互相互怼和互杠。 嗯， 你说什么我都杠你。 对，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了一种心态上的不成熟，在语言上面一定要逞个能，这种。 是是是是。嗯，好，我们今天都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语言巨人了，我们就也承认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也偶尔杠过别人。 当然， 希望没有给你们带来一些伤害。嗯， 啊，尽管如此，你们还是把我们当朋友， 谢谢你 们，特别感谢啊。 嗯， 当我不再喜欢别人夸， 所以在这儿也非常真诚地跟我的搭档说一句， 你说你的搭档有很多，来说说哪一个。先从第一个搭档说，麦子。 哎呀，这次这种感觉总会有一种就是好像争你有多少个前女友的那种状态啊。尽管如此还是要感谢。 嗯， 啊，就是你们对我的宽容。 好嘞，哎，搭档们都收到了。 对，这样也正是因为你们对我的宽容，让我每一次或者说有一些语言上面的冲动的时候，总是会紧紧地把自己摁在座位上， 捏住自己的大腿不要站起来。 一笑了之，深夜独自看着整座城市， 好像纵容了， 就是死，就是心。

万芳让我送你花一朵， 嗯，听起来很隽永的一首歌， 特别想再听送你一朵小红花啊，两首接一块听可能效果也会更好。 是特别喜欢小的时候收到小红花吧？ 当然那是一种鼓励， 嗯 啊，或者是一个赞赏， 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哎，你知道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视频，说一个小学生啊，一男孩， 嗯， 有一次呢，然后呢，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宣布他就是当选班干部， 嗯， 他就是当场就是发言，然后就落泪了， 嗯， 因为那可能是一个平时不怎么被怎么说呢被认可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老师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明白了被鼓励或者被赞赏啊，或者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 对，所以。体现自己的价值可以通过正向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语言上的打击。 对，真的有的时候你鼓励别人一句，你会发现他会获得非常多的心里面上生出来的那种善意。 对 啊，而不是去总是去诋毁别人。我觉得当然诋毁有这个词儿说重了， 嗯， 就是通过语言去打压别人， 对对对， 是一件我个人认为是一件不是特别友善的事情。 嗯，尤其是这个关系不是很好，然后你还要非要杠他，这就是有意而为之。假如说关系非常好，就像是嘟嘟 sir 他说工作当中他从来不杠，只有和好哥们儿们在一起才会集体杠，那种情况是很解压的。 是， 比如说他说今天下午呢还在大学的寝室群里和哥几个杠了一下午，特别欢乐。 我其实那个就不叫杠啊，当然如果说你们就刻意的为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自己在杠的那个状况不算。 嗯， 那个叫怎么说呢？我们叫就是打岔。 嗯， 对吧， 查对方 就查，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儿就是只适用于你自己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之间。 哦， 那我特别喜欢查一个人，他也特别喜欢查你，然后两个人就这么一块儿，互相来来去去的， 嗯， 还挺好玩的。 所以真的语言有的时候真是一个双刃剑，他有时候他要发挥到他应该发挥的作用，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给别人一个鼓励可能能让对方迅速的成长，但是假如说你给对方有一点点的打压，或者说不是很友善的那种说话的方式的话，可能会直接让对方就一落千丈。 那个尺度非常、非常难拿捏。所以说，还是第一看你们的关系，再有一个看那个场合是不是合适。 嗯， 你看我们有时候就是踢球啊， 嗯， 也在场上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你这个球踢好了没？踢不好了，就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有时候互相插一句，对吧？别人插一句。说，哎，踢球这件事情啊，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是你没有， 这一听就是在开玩笑。 对，然后你反过去再说他一句，哎呀，我觉得这球你没毛病，但是就是物理距离不够。 嗯，物理距离不够，听起来好像， 哎，没毛病吧？就是你就腿它不够长，物理距离不够。 哦，我还得反应一下。我经常会有那种状况，就别人怼了我，或者别人杠了我，我不知道，但是我后来。回想这句话，就越想越不对。 哎，回去气一晚上那种。 对，就像你跟别人打电话吵架没吵赢，就是你有一句话一直憋着没有说出来，对方把电话先挂了。 你这种叫自杠啊， 自爆，这种叫争他就说了，他说是的，有的人不听你把话说完就已经开始摇头，狂摇头那种。 嗯， 你就送他一个拨浪鼓好不好？他说，然后反驳你的所有的观点，竟然和你的是一致的。就是对方根本不想听你说什么，他只想说听我说。 你下次再跟他聊的时候。就是扶着他的头说，先固定住，不要让他摇头， 对， 好吗？ 就经常摇头，这个也对自己也不太好。嗯， 就是先否定别人，而不听别人说完，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行为或者态度吧？ 对，关键他俩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你在否定别人，这是不是有意而为之了？ 可能心里走神了，先不知道想什么呢。 好的，好的， 好了，我们来推荐一下国家大剧院最新的这个演出，歌剧《游吟诗人与茶花女》和《弄臣》齐名。大家都知道这是歌剧大师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 嗯， 也是世界各大剧院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 2021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国家大剧院呢将会在11月27号到28号推出了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再现歌剧大师的不朽名篇，详情可以咨询6655000。 知道有些人听歌是前奏控， 我就是、 不管你后面唱的是什么，我觉得前奏特别好听、甚至等主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没有那么好听。 但是这首歌确实是会前奏听起来非常抓耳，到第二段的那个副歌之间，你注意听，它会有一个很悠长的间隔。 那就不听了吧。 哎，别别别别，还是认真听完。 好了好了，不杠了、 嗯，很好听，很好听。 继续回到娱乐早排，这就是刚才柯说的这一段很难 悠长， 很悠长啊，对，不是很难，我说很难听完的前奏，间奏、啊、 对，这第二段，我觉得说他这种感觉挺像，因为他这首歌在唱的是一个 sick love， 是一个比如是就是不是很健康的一种爱情的状态， 那我就不要了。 所以呢，他就是在用这种说明，就是这个两耳之间穿梭这种方式，就是说。一段感情你要和他想告一段落的话，需要经历个一段很长的纠葛， 那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阶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是， 所以咱就别这儿悠长，就不悠着了啊，咱就赶紧说说今天、我们赶紧穿过次元壁来听今天的这首次元壁的好歌。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其实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冲到热榜第一的位置的一首歌， 是由歌手杜仙达翻唱的一首老歌《指纹》，原唱是胡歌，是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的插曲。 天哪，太有回忆感的一个剧集的名字了，《轩辕剑之天之痕》，好像还有相关的游戏。如果对比杜鹃达和胡歌的原唱，其实你会发现胡歌的原唱可能更深入人心。 有人说歌曲的这个情绪大开大合，还有一股江湖豪情， 对，就是原版那首歌可能更贴合那个轩辕剑的那个气质和剧情吧。 那我们今天不妨来听一下这个杜鹃达的演唱，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审美呢？ 就是可能更像现在大家喜欢的那种歌路，就是会有一些气泡音，就很细腻一些的感觉。 好， 就是太轻巧了，很多人觉得， 就很多网友都拿这首歌当 BGM， 尤其搭配那种下雪的画面，有点唯美，有点浪漫。 也是啊，也不是说每一个风雪天啊都要像大侠一样穿梭在那个外面啊，在家里面吃个小火锅挺好的。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借成半糖果的天真，没了天真选择孤身，以为成熟需要不诚恳。 你也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着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信封里加温。爱过几分，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所谓的人生，追逐爱恨交换灵魂，选择自己满意的身份。我何苦又问你是否认真，之间的年轮是催促我们沉孤身，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了，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是拉近彼此距离的话题呢，是说说身边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可能比较特别的是他特别能杠， 嗯， 或者说呢事事都要杠一下的， 他是属于 PC 的。 哎嗨，怎么着还自动啊 是自动抬杠。 哎，好好好， 嗯， 那大家呢其实有很多精彩的留言，然后有个朋友其实总结得很好，咱们就说特别能杠那种啊，就是称之为是所谓的杠精的人， 嗯， 很可怕，遇到以后一定要远离，因为你永远杠不起一个喜欢占上风的人。 是， 我觉得就是在语言场当中的胜负心太重的人，谨慎的去交这样子的朋友。当然如果就像你刚才说，你说这个什么慕强，我倒不觉得说所谓一个强者你一定要去仰慕他，但是他一定有让你值得你去学习的地方。 对， 但你听他说什么，如果他给你讲述的这些内容是对你有帮助的，那不妨听一听， 嗯，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杠的前提只是为自己去占上风，那我觉得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陆凡医生他就说了，不要太多啊、嗯，这也是不喜欢现在工作环境的原因，就是他身边的杠精实在太多了，他说从来不理没有必要的这种义气的口舌之争，但是讲理咱就得当面锣对面鼓这么讲。虽然说工作当中和家里时常会出现那种豺狼虎豹，确实不少，但是不能怕呀， 就是啊， 对、嗯、还是得要有面对他们的勇气、嗯， 说这话的时候感觉你没有什么勇气。 我特别虚。 你这个意思我是豺狼虎豹。 对哎，真的需要勇。我不刚不说了吗，就是今天有一个我的亲人在听我的节目呢。 哦，那一定要顺着，不管他说什么都应该说他说的是对的。 以前我特别喜欢跟他们犟嘴，这个犟嘴可能也另外一种解释也是跟他们抬杠吧，就他们说、嗯、他说什么我可能也会在青春期的时候说不是你们想的这样。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刚才我说过我的一个观点，我说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在于说他能够有就是特别特别成熟的去容忍别人的一个心态， 嗯， 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吧。 对，就是今天这个话题要是切入到自己的家庭当中，你亲戚有很多这种杠精的存在，比如说你过年过节回到家、 嗯、是 他第一时间就会打听，哎，你交没交男朋友，什么时候生孩子啊，你这就老大不小了。 那就是好奇。但是呢翻过来再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身边的一些长辈啊，尤其父辈、嗯、有的时候会觉得啊，他的怎么好像有什么事都问，那个其实证明他内心还是有一个男孩存在着的， 他依赖你。 对， 嗯， 我们来听这首男孩啊，是梁博的歌。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刚才听了一首梁博的男孩，突然觉得又沉浸到一个情绪里啊，这首歌特别带情绪，而且尤其适合一个男生呢，他可能在稍微熏的一个状态下自己去唱的时候，有点小嘶吼那个状态里，会非常非常的动人。但是我想我不能一直沉浸在过去啊，要眼看未来啊。北京冬奥会2022年2月4号开幕了，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就是由易烊千玺演唱并拍摄的北京冬奥会的口号歌曲一起向未来的新版 MV 也正式上线了。 一起向未来歌曲新版 MV 是以冬奥百姓故事为纽带的，串联了10多位冬奥人物的故事，其中呢既有忠于热爱收藏奥运藏品的民间收藏家，更有各行各业的各个年龄段都喜欢热爱运动的参与者，还有一些优秀的制作人那手艺人。 对，然后呢会着重展现北京市民正在用生活化的方式迎接冬奥，结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的 MV， 北京广播电视台也会联合北京时间共同启动冬奥数字博物馆，沉浸式的让大家感受冬奥精神。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喽。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如花， 还是用这首歌啊，也是今天刚刚发布了新版 MV 的歌曲啊，一起向未来来去告别今天的节目咯。 假如说你曾经是一个杠精，身边有那么多杠精，请你远离他，然后以后争做自己，也做一个语言当中的艺术家吧。 是是是是啊，就正确的和别人去交流啊， 对， 同时呢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拜拜喽。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向未来，我们都